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这段时间很多网友呢打起了请假的主意，来听听看网友计划了哪一些新的请假方式。比如说清明节4月2号到4号呢请假3天，拼成8天的小长假。五一的时候呢5月2号到4号请假3天，拼成8天的小长假。到了中秋11呢就是9月25号到30号请假6天，可以连休16天呢，是不是突然有了盼头呢？不过还是先收收心好好上班吧。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，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你是不是想我整天忙着追求，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，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，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，对爱的执着，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。

南京林业大学家居学院宿舍文化活动作品展出，50多名学生高度神还原了多幅世界名画。策划人表示说，初衷呢是想通过学生们熟悉的事物、专业特长还有宿舍文化结合起来，没有想到同学们这么有才能。 指着那片雨后的天，我轻轻微笑扬起脸，发誓要把它印在心里面。多年后我曾爱笑的脸颊，偶尔也挂着眼泪一串，给你送我的那片蔚蓝，陪伴我从来都不怕。生命完美的答案，无非走过没有遗憾。有时也寂寞，也很失落，心头风雨经过。只要天空有成深蓝色，所有阴霾就都散了。像远方的路，载满幸福，伴着淡淡的苦，用

就是爱经典。 各位亲，春天已经来了，你的减肥计划开始实施了吗？在2018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面呢，有开发者展示了一款减肥神器。这一台穿戴式的设备呢，可以通过影响下丘脑来帮助我们减肥，但是不会对下丘脑呢造成任何的创伤。开发者说，通过测试有80%的人瘦下来了。不过还是提醒，带着这个设备吃零食是不会减肥成功的，多运动才是王道哟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 花儿都开放，隐隐约约有声歌唱，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，要比那日光还要亮。